幺五六六幺五六六幺五六六幺五六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 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乌啦啦啦，我这地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美的剪影，我用子弹型的计绝杀完接下来换奸杀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射程都看不起，只手空拳就说这么一 像那首歌有没有很熟悉呢？大家好，我是陈辉。蜗牛呢是一种很平凡的小生物啊，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像蜗牛一样执着和无怨无悔啊。我们不是蜗牛，但是呢我们应当拥有蜗牛的精神，坚持不懈向未来前进。好啦，能量音乐我们正式的开启喽，为大家呢带来更多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么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的一首歌，别找我麻烦。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由 Tanya 自己作曲作词，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说到爱当中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第12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大奖哦。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吧，别找我麻烦，听听看咯。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 那一杯咖啡撇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这首歌呢都会评价说、这首歌曲呢曲风奇异，但是呢却意外的好听。那别找我麻烦这首歌曲呢，它的灵感呢是来于 Tanya 的亲身经历。那每次当他去户外演出的时候呢，他就会下起大雨，然后呢去到任何一个音乐节呢，每一次也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然而呢他又会经常不带伞，所以呢他觉得自己还是蛮好笑的，感觉呢一片乌云一直在头上一样，那很喜欢跟着他。所以呢歌词里面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肯定是一首全程大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呢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啊，不知道这首歌戳中了多少人的内心啊！如果你会唱的话，请大声的跟着我们一起唱，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

但今天你不属于他。我有一点点的小想法，你能够帮我实现吗？Come closer， 只想和你待在一起，我有太多好奇。 My baby baby baby I wanna be your lady lady lady。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本场音乐会名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北京电台 FM 974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获得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设立的公益性基金，重点围绕舞台艺术创作、文化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人才培养三大领域开展资助，面向社会公开透明，助推首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再次感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大力支持。再来关注电视荧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武术一直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继跨界系列后，北京卫视在综艺方面再次开拓新题材，打造国内首档大型体育文化类节目《精武门》。节目以铸造弘扬中华武术、传承武学文化为特色主题，邀请到功夫明星吴越、释小龙以及演员母亲尼雅、赵奕欢担任队长，北京奥运会散打冠军蔡良蝉、搏击运动员一龙等组成豪华陪练团，将依托精武门综合格斗职业联赛层层角逐后产生10名专业运动员，进行一系列的强化训练。选手将分别对阵有着印度传统摔跤基础、巴西柔术功底、泰拳脚法特长、日本空手道背景、美国拳击特色的现代综合格斗运动员。节目将于今年8月与观众见面。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东面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风的地方照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越是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 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下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马良带给我们的《往后余生》。没错，人生呢总是充满着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是呢，时间总是会向前的啊，他对你呢不会有一丝的可怜。无论是剧中还是待续，都愿你能够以梦为马，不负此生。那《往后余生》这首歌曲呢，是把一首情诗唱成了歌。如果呢你喜欢谁呢，就把这首歌曲唱给他听吧，明白了吗？对他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因为我只要你啊。所以呢，祝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白头到老哦。好了，这里是整亮音乐，我是春辉。在听完这首来自马良的《往后余生》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讲求情》。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在现代社会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外表坚强，内心却很脆弱，他们被叫做都市夹心糖。苏建信的新歌《一眼一生》唱的就是这类人的心声。歌曲由关喆和姚若龙联手打造啊，借由苏建信的嗓音诠释出一个个坚固柔情的都市夹心糖形象。爱是不顾一切，倾尽所有，越深情越秋尽，茫茫人海遇到那个心动的人，只一眼就让你赌一生。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苏建信《一眼一生》。 会被爱囚禁，忘了还有意义，就不配说生来是老你。但是你让我不想再逃离，把疲倦还有自己丢进你怀里。最大的人啊，总有最矛盾的心，所以祈求红粉也是知己。最懂我的人爱我多柔情，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有多绝情。我要命的弱点，就是再痛也不眨眼，倔强到无极限，将自己逼到悬崖边，越装作没弱点，越在无言里失眠。你射穿我胸口拔不了的冷箭，在爱 大的人啊，总有最矛盾的心理，所以祈求黄昏也是知己。最懂我的人爱我多柔情，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就多绝情。我要命的弱点就是再痛也不眨眼，倔强到无极限，将自己逼到悬崖边，越装作没弱点，越在我眼里失眠。你身穿我胸口拔不了的冷箭，再强大的人啊，总有致命的死穴。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没错，生活当中呢，当我们遇到了挫折不想去面对的时候呢，总想逃去世界的尽头躲一躲。当我们遇到了那个心爱的人的时候呢，又想和他一起手拉手去世界的尽头走一走。那么世界的尽头到底在哪里呢？那我想呢，它大概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那个最安全的避风港吧。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快乐还是不快乐，在世界的尽头这个地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很安全和很温暖。所以我们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佳韵带过我们的世界尽头，听听看吧。 想去最远的沙洲，体会它的寂寞，越过最高的山峰，触摸这片星空，沿着最长的河流，追寻你的下落。我曾贪婪的索求，也曾无动于衷，也许我依然会一无所有，但是我曾和你紧紧相拥，短暂的相聚只为这一刻，追逐遗忘过的自由，直到世界尽头。是的路，跨越了重重险阻， 听到世界尽头这首歌呢，你可能理解为它是为了自由，为了梦想，为了明天啊，或者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人需要到世界的尽头。那如果选择去世界的尽头，那到底是为了些什么呢？那没错，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带着自己最初的梦想走到世界的尽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我是春晖，这里是能量音乐，最后一首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夏夜谜语。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每天持续收听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的各位亲们，我们明天再会。 夜阑人静，万物沉睡，为我与你彻夜不寐，时而歌唱，时而忧伤，黯淡星光渐已明亮，繁星遍野，风吹向那边，空荡酒杯站在我眼前，城市里面失去了空间，安放我们奇怪的谎言，Tonight, she's saying tonight, 谁在慌乱之前离开？哦，她说停下来，哦，停下来，快停下来，别再离开。石沉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石沉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